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咦，我隔篱嗰啲换唔同晒样嘅，阿宋柱威靓仔咁多嘅，仲有一个明星嚟。 宋柱威就外游，呢个我哋前波啊，继续佢嗰啲咩中华美食论文嗰啲啦。 咁我哋邀请咗啲俊男啊，啲 唔系真系俊男嚟噶，唔系假嘅， 系啊， 真系俊男嚟嘅，即系坐喺我隔篱呢位咧，就叫罗姨。咁啊，喺嗱，即系叫姨啊，真系姨啊，真系做医生嘅，唔系假嘅。小兒科醫生啊，咁喺台灣做小兒科醫生，咁亦都兼做呢、這個model 嚇，咁亦都係一間餐廳嘅老闆， 係冇錯 嚇、啊，真係後生可為嚇。 咁又 我坐喺你隔離嗰個啦， 你啲老友嚟嘅喎， 啲老友，你喐喺隔離，咪坐喺你隔離，你介紹啊嘛，大佬。 你喐下都話識人哋幾十年嗰啲，我點敢講啊？ 唔係。阿傑拉德亦都上過嚟啦，大佬又唔係又唔係初試提升，亦都上過嚟。 你喐卡都話識人哋40年。 咁啊，傑拉德咁就啊，咁啊，台灣嘅一個著名嘅足球評論員，亦都寫好多有關於台灣足球評論啦嚇。咁亦都好多自己啲生意嚇，咁我都唔知搞咩生意，總之有好多啊，成日見到網上又做呢啲又做嗰啲，其實佢做咩生意咧？其實我唔係好清楚。 咁亦都係喺台灣啦，就係幫就協助唔少新 發展足球啦， 香港嘅新移民啦嚇，即係移民台灣嘅朋友啦。咁所以就喺當地或者香港有心去移民嘅嘅朋友嚟講咧，阿傑拉德佢啲指路明燈嚟嘅。 嗱，即係去到台灣你移居完台灣之後唔知點好咧，咁你揾傑拉德。咁佢都幫你嘅，咁當然有時會幫襯啦。 好，咁啊，我哋講啲開心嘅，唔開心嘅。 嗱，今日主要咧就請兩位上嚟咧，就係即係講講嗱，因為台灣呢一年係咪好似都移居台灣，好似又嗰個風氣又好似低咗，因為我冇留意咧嚇。問兩位， 其實我覺得差唔多， 差唔多係嘛？ 係啊。 都是差不多，因為前嗰兩年就好似哇，報紙又煲啦，係咪咁？報紙煲起上嚟，事不然好似好虛撼咁啦，話好似好多人上去台灣咁。但係呢兩年又聽到又唔係太多啊，咁但係都有。咁但係從琴日啦，我哋有一個講座啦，係咪？嗰個講座咁啊都成100嗱，你阿張生我計過160多人 嚇。 一個都是非常之難見的一個場面嚟㗎啦， 我哋有個亂入有人亂入， 係啊，咁啊呢個鄭仲文啊，咁啊因為咧我即係點解揾鄭仲文上嚟咧，其實都係有原因嘅，因為咧我這些呢啲咧喺台灣又冇乜關係，又未讀過書，又冇親朋戚友，又冇居留證，乜都冇啊，咁啊張三啊又讀過書，咁亦都有户籍。咁咧就我哋一把年紀就退休啊，咁佢去台灣。住其實都是啱嘅，咁啊鄭仲文咧就後生又冇户籍，台灣應該嗰個關係。 唔係頭先個詞，你頭先講嘅嘢我都有齊嘅，即係所有嘢都冇嘅， 係啦， 咩嘢都冇。 唔係，但係你有個優勢咧，去溝條女啊嘛，大佬係嘛？你溝條女喺嗰邊， 嗱依個 親啊嘛，可以。 依個方法我轉移咗30年嘅，我暫時都未成功。 阿謝公揾個容易啲嘅方法。 有冇容易啲方法？ 用冇噶啦，你除咗溝女之外，你有冇容易？ 嗱，咁我哋講翻咧，就係就其實而家都幾多人關心佢移民。台灣啦，咁頭先謝公就講咧，嗰個依兩年數字好似係低翻，咁其實咧就根據官方數字啦嚇，就係、是、其實個數字係平穩嘅，只不過話咧係喺2015年啦，咁大家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啦，咁嗰兩年嘅數字咧係多咗啲嘅啫，咁其實嚟講咧就係一個平穩嘅上升，咁上升嘅速個波度亦都唔會太大。 好，那我們進入話題啦，請到兩位回來，我跟你兩個在這裡講沒鬼用的，我又不懂，是吧？那我想問羅醫，你作為醫啦，是吧？那即我見到我們講中國人即最重要行出門口就當然是衣食住行啦，是吧？着衫在以前，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件着衫的衣要放在個以前那即係嗰個出門口個咁重要的位置，著衫真係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後來就改咗叫食衣住行嘅一輪係啊。咁即係衣食住行，好似我哋廣東人講多嘅啫。食衣住行就好似喺台灣又流行啲啊。咁啊，羅醫作為醫咁話，喂唔好搞啦，著衫啫，而家求其啫，喂，走去是但揾間連鎖店買嗰啲衫都好平嘅啫嘛，即係唔同以前可能即係一件衫可能要好體面，唔知講緊。即係腰纏萬貫先買到嘅，咁不如改話題啦。咁啊，即係同羅醫嗰個身份有關啦，講醫療嘅醫。 因為阿謝公呢句説話啫，羅醫就可以講啦。即係佢啲著咩衫都出眾， 佢用 model 噶嘛，大佬。 佢著咩衫個出眾，我哋呢啲係咪啊？著起即係黃袍係咪啊？ 我二三蚊， 著喺龍袍都唔似太子。 我二三蚊件 T 恤，我著幾年噶啦，咁梗係唔同啦。 唔好再講啦，你咁樣越講越傷心。 我哋講講台灣嘅醫療制度啦，係咪醫療制度咁啊？係好嘅嚇，即係根據我哋過往或者聽到好多人翻嚟講都係，即係台灣醫療哇一流啊！咁係咪一流咧，羅醫？ 咁要問翻，即係大家用體驗過先知係咪一流啊？講真， 唔係咁你體驗啊嘛，佢點解唔知咧？ 我係當事人啊嘛，係醫生講 一定話好啦， 冇理由踩自己台噶嘛。 咁咧以前咧就講翻幾十年前咧，咁其實就同香港嚟比較都係真係唔及香港。咁譬如醫院就大型醫院唔多啦，以前就即係都係啲小型嘅私家醫院，咁當然設備唔夠啦。咁你睇排急症啊，排咩？就算係普通門診咧，其實都要排好耐。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多咗多醫院就係因為有健保 啦。健保啦，咁健保就一樣好嘢嚟㗎啦，推行咗大概都十幾年。 咁阿羅醫，你而家嗰間係應私人醫院定係公立醫院？ 私人醫院係啦，其實冇乜分嘅，因為咧只要你醫院符合到佢健保。保個要求，你就可以登記成為健保屬下嘅醫院，咁你就可以攞到健保嘅資源啦。 會唔會有醫院唔攞啊？ 有噶，有診所，醫院就比較少，診所又唔攞，或者我唔中意跟健保嘅，咁睇私人咯都有，但係好少咯。因為大家攞住張卡，咁冇理由。 我唔會睇間冇醫療卡嘅地方噶啦，係嘛？ 都有嘅，好少好少。 即係我無啦啦，我仲要俾自己俾錢，我有醫療卡，我做咩啫？ 咁有時外國人噶嘛，係咪即係可能嚟旅遊啊成咁？ 咁呢啲唔同啦，喂，就算外國人是但入一間醫院，佢都要俾自己，即係唔係俾台灣嘅醫療卡啦。 咁喺醫院做啊，同埋嗰個即係私人執業咧，嗰個收入。嗱，點解你揀醫院？係因為嗰、那個即係話我服務對象多啲啊，定係話我即係唔選擇依個係因為冇賺得冇咁多咧？ 我呢個同錢比較冇關係嘅，主要係你個職業個career path 嘅差別啫。我去咗診所咧，你其實好難翻轉頭嘅。去咗診所你就開咗間鋪，你走唔甩噶嘛，係咯。咁但係收入就好固定，工作時間都固定。咁醫院咧，你就可以多啲學術嘅機會嚇，亦都唔同多啲 case， 亦都可以往上爬啦。 係啦，冇錯啦，白色巨塔啊嘛，咁啊衝上頂。 咁喺咁樣嚟講咧，其實對病人係好定係唔好咧？或者即係你起嚟講就？ 你講的意思是講話 係，即係而家係好的醫生在醫院裏面啦，咁即係會唔會頭先就講啦，即係會困住咗喺醫院裏面，又可能就白色巨塔就規矩又多咗啊，咁喺私人醫院私人執業咧，就即係可以係面對群眾啊咁。 哦，咁以前咧都有個笑話嘅講過，就話咧，通常咧喺醫院做得院長一住咁咧，就係成績唔好嗰啲嚟，因為佢哋咧喺醫院可能就可能以前好乖咁啊，聽上邊上級講咩做咩咁乖乖。升上咁啊，做到院長啊或者主任。咁其實講真，即係比較識諗嘅醫師咧，都會驚自己遇上啲咩風險，可能都會選擇一個比較安全啲嘅路。咁所以你話好醫師會留喺醫院咧，我相信一定有嘅。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好醫生會離開醫院咯。畢竟而家醫療個風險大。 咁佢離開嘅醫院。咁佢邊度咧？佢都係要去第二啲醫院嘅啫。 診所咯，可能係診所。 咁佢自己開一間診所，即係私人執業咁樣。 係啦。 或者可能去啲公司做顧問啦，因為好多而家好多健康食品啊，或者啲外國大品牌，你都需要醫生呢個嘅專業咁樣，咁去轉個路咯。 咁如果我哋睇病嚟講咧，一般我哋民眾睇病咁係你係建議係去醫院睇定係私人診所啊嗰啲啊？ 嗱，其實咁講，因為咧台灣咧佢分流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去醫院嘅醫生競爭大，所以幾乎每個醫生我都要去到一個好專業嘅階段，佢先會離開醫院嘅。咁所以佢診所嘅時候咧。你譬如好似香港咁，我唔會無啦啦再睇眼科噶嘛，你係睇咗街診街症先係咪先？咁但係台灣唔會嘅，因為佢分得好細，所以你可以直接睇眼科。咁分流其實唔同。咁你對於病人的角度嚟講，如果佢了解醫療嘅分級嘅話，其實對佢係非常好嘅事，因為佢直接你當做揾我要睇嗰科啦，就唔會話迂迴曲折， 就唔使揾個咩普通科，然後再轉介咁麻煩啦。 呢個係對群眾好，但係其實喺醫療嘅資源嚟講，咁樣分配係唔啱。 其實我去到呢度，我又想問，喂點解嗱？就香港，我用香港做例子啦。我點解？要睇個普通科咧，譬如話，喂，我隻眼有事，我自己覺得眼時候有事，我就直接去睇眼科噶啦。我最好揾個普通科，然後普通科再轉介眼科咧，係嘛？ 其實係咁，因為原本醫療嗰個等級分配，我可能一般科咧就係佢所有科一個簡單嘅 screening 啊，嚇睇咗睇科目先，因為咧啲專科醫生咧培養係好困難嘅，嚇咁你冇理由下都用住啲專業去用噶嘛，其實係好浪費資源嘅，咁所以就係等前邊 screen 咗啦，需要要專家去 handle 啦，咁先去俾咯。 唔係嗱，呢個係公立醫院嘅做法啦，喂私人都係嘅喎，你唔好無啦啦走去個眼科醫生度睇噶嘛，都要揾個普通的醫生，然後再轉介你去噶嘛？即係你話私咧，公立醫院我哋明係嘛？咁屌你隻眼有事，可能咁腳板底有事咧，係咪？你根本就唔係有眼有事，咁等佢初步研究一下先啦。如果我普通睇一個，因為我唔可以走一個精神科，或者我唔可以走一個腫瘤科度嘅醫生，我走去直接入去，我梗要揾個中介人，然後話俾佢聽咧。嗱，你接呢個 case 啦，咁樣。 香港都係咁樣，我未睇過專科知啊。係啊，即好似大律師一定要經過律師轉介， 係啦，我唔明點解呢個一定要有呢個過程啊？點解我唔可以直接走去揾個醫生咧？我即係我自己俾錢啫嘛，係咪？你我點解要俾個普通科度賺我？ 咁台灣係咪咧？ 台灣其實因為台灣佢本身醫生競爭好大，就算專科醫生競爭都大，所以變咗你嗰個專科唔夠強，你就唔會冇病人。咁所以大家就越嚟越犀利呢個專科，咁變咗周街你求其行過門就耳鼻喉科，直情有啲好專門嘅科你都睇得到咯，直接行會睇到咯。 係咯，係咯，應該係咁噶嘛，理論上係咪？你點解無啦啦要俾個普通醫生就賺一筆咁豬兜咧？其實係咪？我都唔明嚇，唔明嘅。 好咁我見到即係啲朋友留喺台灣做醫生啦，譬如有位係喺台中做骨科嘅，咁咧佢係可以係即係去開診所嘅，但係佢手下係請咗幾個醫生嘅喎。依個同香港嘅做法又好似唔，香港通常診所就一人搞掂噶啦。 哦，咁而家香港都興聯合診所嘅，即係都係有話一個連鎖經營，咁一個診所可能有幾個醫生都會 一個集團式嚟嘅，係啦，好多集團式嘅，好多集團式嘅。 咁頭先我講咗個健保啊，咁呢個健保制度即係其實喺台灣，咁我聽啲朋友講就即係做醫生嗰啲就彈多過賺喎。 係。哦，咁因為政府佢喺健保嘅預算就係好固定噶啦，咁但係醫療嘅開銷唔固定噶嘛，咁每年都增加，藥會變貴啊，你其他人力成本會增加，咁好啦，咁佢唔可以同市民多收錢嘅時候，咁佢要邊度開刀咧？咁揾嚟揾去，最後咪就醫護人員開刀咯。咁變咗，哦，咁我俾醫院嘅錢就減少啦。咁我出現咗，點解醫生成日話鬧？因為我越嚟越少錢，但係做嘅一模一樣，咁你哋仲要告我，咁我咪好無辜咯。 即是藥物的價錢，藥廠就不會便宜，那就只可以cut人工， 這個都是問題來的， 即是現在阿羅醫都變成一些血汗勞工了， 一早都是啦， 因為你現在 全世界醫生都是血汗工 作。好了，那醫食啦，我們說食物，傑拉德都是即係都中意食嘅，我見佢成日咧抱緊出嚟就話唔知同邊個食乜嘢，同嗰個食乜嘢， 仲要係靚女啊！ 佢次次話求其食嘅啫，佢話係 啊 係啊，我都知係求其食。咁通常又有啲我哋香港移居過嗰邊啲朋友開間唔知咩餐廳，咁佢又話今日咧我由嚟啲即係啲香港移翻嚟嗰啲老友咧就食咩啦咁嗱咁啊食就啊。我唔知羅伊有冇食，因為我好少睇佢 Facebook 啊，我睇下傑拉德多啦。 羅伊餐廳老細喎，食到好專業嘅。 咁 傑大嘴刁啊嘛， 係啦，開嘅同即係開嘅同食客係唔同噶嘛， 觀點唔同。 好啦，咁啊嗱食咁，我哋即係又睇翻轉頭啦，即係台灣，即係我哋成日。 啲人鬧大陸啊，好多啲即係咩地溝油啊，有好多啲咩塑化劑啊，諸如此類。咁台灣都間唔時咧都發生嘅嚇，即係啲黑心食物嚇。 有 一陣間又呢度又唔知道用啲咩，唔知咩咩油，嗰度又唔知道用啲咩塑化劑咁。 地溝油咧，最早嘅發明係台灣，最早發現咧就係80年代初期喺士林夜市。咁、啊、就我唔得，你哋都未知嘅依 樣。咁好啦，咁啊食究竟系咪真系咁安全呢？ 覺得基本都安全嘅，佢耐唔耐先爆一單都 OK 嘅。 但系通常一爆親就話呢一間公司提供嘅嘢咧，已經係數即係十年啦、二十年啦。咁、你嗱爆咗，我哋先知啊，原來根本就不嬲都食緊嗰啲嘢。 所以冇乜好擔心，食咗幾廿年。 嗱，係啦，咁我覺得嗱，上次爆嗰單，香港都用佢哋啲 違判啊嘛， 係咯，用咗年喎。香港其實我哋香港人都食咗唔少嘅，其實。 唔係嗱，咁嗰啲即係嗱，老實講啦，我哋都睇翻啲資料就咁，又唔係真係地溝油嚟嘅，即係唔係好似大陸咁咁冚家產，真係嗰啲地溝度畢啲油出嚟，然後就將個提煉翻啲純油出嚟。佢係一啲唔係係啲工業油，應該咁講，係啲工業油溝咗一啲食用油。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揀，即係我哋統稱呢啲叫地溝油啫。咁、實際上嗰啲油又又唔至於去到大陸嗰啲油咁黑心嘅，係嘛？喂，咁啊嗱，喺台灣食嘢。咁你台中啦，台中食嘢係係咪會比台北平好多咧？ 基本嘢，基本嗰啲好似係平少少嘅，即係嗰啲平廉價飯盒啊，或者便當嗰啲，五十五六十蚊都可以買到一啲平嘅便當。 舉個例都得啦，譬如講便當啦，你幾錢一個？ 五六十蚊都可以買到最平。 我呢度最少七八十蚊個啦，台幣。 台中係平啲嘅，但係嗰啲貴嘅餐廳咧，其實就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因為我試過好多年前咧，應該九十幾廿年，因為我仔仲喺台中山醫藥大學讀嗰時，鋸咗個扒係五百蚊台幣。咁我帶埋個仔，佢仲帶，我仲帶咗個細侄女，話一餐食咗我千五蚊撲你啊！大件， 港紙定係台幣？ 台幣台幣台幣。 哦，咁啊唔係好貴嘅，五百嗰一餐又 十幾年靚 嘅，十幾廿年前喎，大佬。咁佢都算靚嘅，一個前菜食前餐菜，佢都食到你飽咗啦。其實個扒嚟到已經食唔落噶啦。 因為台灣有間我幾出名嘅連鎖餐廳，就係五百零蚊一個餐嘅，嗰個西篤牛扒啦。咁啊都幾出名嚇，得五百零蚊，我覺得抵嘅其實。咁十幾年前台灣物價係冇乜點大升嘅，十幾年前到而家我諗都係升。 唔係，因為十幾年前香港鋸個扒咧都係講緊幾廿蚊啊嘛，我去台灣買都成百幾蚊。 你淨係嗱個裝潢又唔同，你 咁啊係，唔係因為嗰陣時我去嗰時仲一對三三啊，你都仲大鑊啊，咁一對三三你一拼起上嚟五百蚊個扒係百九幾銀啊嘛，咁所以我食完咪心都痛埋咯。系咪心都赤埋咯？ 唔系，而家睇得出噶。 啊，咁而家嚟讲，你话五百蚊个七，而家都系五百蚊到。 系啊，其实冇乜点升。 十几年系冇乜点即系升过嘅。咁 可能我哋香港升得太快，所以你觉得？ 其实咧，头先阿谢工讲咗问题嘅。其实我哋香港人去玩啊嗰啲咧，咁其实食咧同当地人平时食嘅有啲唔同嘅。啱唔啱？咁佢哋嗰啲即系日常日即系家常菜啊咁样，或者其实。我哋如果去到當地定居啦，咁食方面，我哋香港人對台灣嘅食物，你即係喺你嚟講咧，其實習會唔會習慣啊？好唔好食一個問題，即係習慣。你嗰個習慣，你覺得會唔會習慣好食台灣嘅即係一般嘅即係嗰啲小菜啊咁樣咧？ 如果我個人我就唔中意食台灣嘢嘅。即係嗰啲咩老肉飯啊嗰啲，只不過因為平啊嘛。 老肉飯係啲 邊度食啊？ 嗰啲學生咧。嗰啲老豆老母寄錢俾佢之後咧，去到月底冇錢咧，先至要食嘅啫，老肉飯 好食嘅。 但其實好多人食嘅， 好食嘅 排隊嘅次都。咁啊，我會比較選擇一家去就會去嗰啲咩自助餐、台式自助餐，咁嗰啲好抵嘅，一家五口可能食二百零蚊咧，已經好多個餸。 係咁，講緊台幣 嚇，二百零蚊台幣啦，咁一家嗰啲會比較好啲，因為多選擇。 不送咁樣嘅， 自己揀。 即係等於香港而家近依幾年興嘅咧，兩餸飯、三餸飯。 係啦，嗰啲啦，係啦，嗰啲叫自助餐。 咁但係台灣係好多時都會。白飯任裝嗰類 一啲啲 係啊， 一啲啲 台中會多啲 啊，因為嗰次我去呢、這個桂花巷啊，即係喺呢個咩莊啊，個咩莊嗰度咁有叫桂花巷，咁嗰度有一間飯店，哇！我已經好耐冇見嗰啲白飯任裝嗰啲，即係結果佢就白飯任裝任你食個桶嘢擺喺度。 咁啊，香港啊從來冇見過啲白飯任裝嗰啲嘢嘅。 有啊，白土 粥。粥任裝咧就喺啲齋菜鋪就可能會有， 滔滔好似係啊， 係嘛？ 而家唔知啊，我以前好似 係，即係你話白飯任裝就好少有啦。咁台灣咧仲有啲 快炒店就好多啦， 可能中南部啊台北就賣羅伊啦。中南部啲人其實唔係咁中意食飯嘅，雖然我話任裝咧，其實個個都食好少飯嘅。你食嗰啲咁嘅簡餐咧 ，coffee shop 食嗰啲個飯咧細碗到咧八碗都唔飽啦，即係佢係冇乜，即係好少好似我哋啲香港咁中意食飯噶嘛。佢哋台灣人普遍好多都麻麻，所以食少少飯。我食嗰啲台式自助餐有真係見過唔少客咧，夾曬餸係一。 一 粒飯都唔食啊！ 咁奇怪， 全部餸嘅啫。 唔同我哋以前， 我啲飯桶嚟嘅 後生年代啊！ 即係如果食飯真係唔係有個白飯食咗，好似硬係 即 係 我 食到成台餸都冇用嘅。 阿謝公嗰一代咁樣啦，即係你冇粒米落肚，佢哋冇力嘅唔得嘅。 即係嗱，冇飯我都有個面先啦，起碼即係有啲麥嘅嘢 啦。主食啊， 咁你啲外省佬係唔同啫，我哋廣東人啊。 咁唔係講啊，你米飯同面都冇乜所謂啦。廣東人可能就飯多啦，面又麻麻地啦。咁啊，嗱咁啊食就我就喺台灣，我都講噶啦。我去台灣咁耐咧，我都唔中意掃街嘅。咁啊，台中都有啲地方掃下街嘅，係嘛？咁啊，阿傑大會唔會走去掃下街咁咧？ 好少啊，嗰啲夜市嘛，紅甲夜市嗰啲啊嘛， 一中街 基本上唔會去咯。 一中街我上次都有去，上次但係真係行過。 即係嗰啲夜市又貴又唔好食啦，個角度講。嗰啲遊客去嘅啫， 即係嗱，你話遊客又好啦，咁都好多見到本地人嘅嚇，嗰啲僆仔僆妹都中意蒲嘅啲地方。咁 夜市除咗食，有其他玩樂噶嘛？ 佢哋玩多咪啲係食。 有咩玩咧？ 買下嘢啊！ 佢哋買衫啊，好多啲乜嘢都有㗎，嗰啲潮嘢啊。 即係要知道台灣嘅潮嘢就其實行夜市就係最好，即係等於以前咁計啦。我哋行廟街啊，即係邊只歌最 hit 咧？你行廟街知㗎啦。你由街頭就播到街尾嗰只歌都係由朝到晚㗎啦。以前咩譚詠麟嗰啲歌啊，咁由朝到晚。咁啊，即係嗱咁啊，夜市就我自己就麻麻，所以我冇乜推介嘅嚇。即係你就算喺台北嘅咩士林夜市啊，咩繞河夜市啊，咁我就真係同朋友去行個圈嘅啫。咁所以咧，夜市裏面有啲話呢個有咩排骨湯，哇！呢曉和夜市有一個排骨湯好靚嘅，其實我又唔知道。 十寸 係嘛？我唔知啊，有 十篤 啊，有排一個排骨湯，準備有個咩雞湯又出名嘅。 有胡椒餅啊，咁嗰啲。 胡椒餅我未買過，但係咧就係、是有人送過嚟俾我食，咁我食到都係唔錯嘅。咁但係值唔值得排條？即係老鏈咁長嘅龍咧，去排。 我次次見到好少人先買。 咁而家好似台中有一個話新嘅市㗎，佢講到我都未嗰個地方我未去過嘅，真到啊！咁或者如果係話舊啲啦，咁其實喺即係中興附近咧嗰個忠孝路，咁去嗰啲真係純食，就係比較傳統啲嘅，同你哋去一中夜市啊、逢甲夜市已經唔同嘅。咁即係嗰啲就真係街坊 地道嘅，地道啲啲啲， 即係佢就純食嘅嗰條街就。 咁啊嗱，咁我哋講咗衣同食啦，咁住啦，即係呢個都係大問，呢個重大，即係香港人嚟講呢個係重大問題。食就求其都得啊，即係醫療就咁你有病先需要嘅啫，但係住就幾乎日日你都要有一個竇先得嘅。咁啊，即係嗱，我聽我自己經驗就台中嘅樓就係好似冇乜點升啊。咁因為我喺1995年嗰時都有一個慘痛，就係買一層樓啦，係叫中華台中啊。咁 邊度層啊？都起唔到。 結果係爛咗尾。係啊，佢 你買張紙嘅啫嘛，你 佢到佢嗱，佢就唔知36層嘅，咁結果35嗱，佢咁樣嘅，我哋就每月供錢啦，即係有筆首期嘅，就每月供錢。佢係每個月寄張相俾你，嗱咧，我哋就起到邊度啦？咁我每個月都見到咧，每張相咧就係一層一層咁升上去。結果去到第35層咧，就已經唔見佢再寄上嚟啦。咁有人話喂呢間嘢走咗佬喎，唔係嘛，大佬 起到最後一層都 唔係㗎。阿謝公，你又唔好笑林佳龍啊，你就 咁啊，結果真係走咗佬。咁嗱嗰陣時嗱嗰啲咁佢推銷嘅時候話一個商住嘅大樓嚟嘅。咁佢推銷個噱頭就話嗰陣時兩個仲未三通啦。佢話嗱，如果我哋即係台灣同大陸三通嘅話咧。就台中是最近大陸的一點，佢一定很多呢啲中小企就需要呢一啲咁樣嘅寫字樓。 所以你就買下來包你掂啦。佢話你就算真係三通遙遙無期嘅話，住都抵啊！咁我再包你五年租，咁諗下抵啊，係嘛？咁我供滿曬，佢仲包我五年租，咁我就喺台中，即係就喺中山醫學院踩架單車兩分鐘到到嘅嘛。我話：，就算真係唔掂，俾個仔住都冇問題啦。咁佢結果呢間嘢就跑掉了。咁但係嗰個價錢其實到而家嚟講，九五年到而家都冇乜點大嘅改變啊，咁所以即係樓價喺台中嚟講咧，就其實都唔算大嘅變化啦。咁啊，傑大作為台中人，咁你覺得台中如果譬如我移居台灣，我想住台中，邊一區會比較方便，或者符合啊？點講啊？符合一般香港人移居台灣嘅一啲住嘅一啲環境。 其實在台灣揀住的，因為地方大啊，又區區都有區區好的地方，優點缺點，即係自己去揀，同埋你所需求乜嘢。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嘅，譬如我係一個台灣人，我下個月會去香港住，我問你香港你介紹邊區俾我住咧？咁最好住邊區啊？梗係南區啦， 南住啦，南區啦，買嘢最好旺角啦。 咁即係。即係台灣一樣嘅，樣都有。譬如你有屋企有老人家啊，咪近啲醫院啊，近啲可能公園啊。咁你細路仔咪近翻啲學校啊、校區啊。咁但係可能兩公婆冇乜嘢，又唔成日都唔煮飯嘅，或者點樣咪近下啲大賣場啊食嘢。即係其實好多區域都要選擇嘅。最主要就睇你嘅需求先，然後就揀你想你 afford 得起嘅錢啦、啊，買啲譬如租又好買又好，就睇下咩位置有可能啱你嗰個 budget 啊，咁先去諗咯。最主要個區域太大啊！但是而家台中市好夾埋，以前台中縣嘅話仲大，即係落差好大喎。 嗱，當舉個例啦，你而家住緊個區啦， 我住西屯區咯。 你住西屯區嗰個區係咪都比較方便咧？因為我都去過啦。 係啊，方便嘅。 即係要衣食住行，其實 都齊曬， 都齊曬。 因為係依十幾近依二十年開先至新發展嘅嗰邊，咁所以啲嘢都係比較新啲。 不過其實補充少少，頭先阿謝公提過嗰個樓價咧，九五年嗰陣咧，點解其實佢唔係冇喐過嘅，佢係浮動過一波好犀利嘅，因為九五年之後就九九年就九二一大地震啦，就大冧嘅台中嘅樓價跌到好誇嘅，咁跟住漸漸又升翻上嚟，咁啊升到好似又同九五年差唔多咁樣嘅樓價咯，但係而家係平平穩穩。落去 都系升跌都唔关你事，你都烂咗尾啦，你都烂咗尾，楼都收唔到你。 即系佢系翻个楼价啫。咁啊，至于我话西屯区，其实西屯区都好大嘅个区，个头同埋尾亦都有所差别啊。我住系比较穷啲嘅西屯区个忽咯，咁又咩都有，同埋又近机场，咁去台中机场又方便。 你个区叫穷区啊？ 我西屯區嘅 西屯都大噶嘛， 即係西屯區嘅窮區啊。咁 西屯區嘅呢邊咧，東邊嗰邊咧，係咯，東邊嗰邊咧就叫七期啊嘛，嗰啲係有錢佬嘅區嚟嘅。 新樓多， 我呢係西屯區嘅西邊咧，有啲窮區。 即係好似你九龍塘咁樣，你我以前 但我去都已經 我出世住過九龍塘，不過九龍塘邊嗰啲窮區 嚇，即係我去到都。即係嗰啲窮都窮得過喎，其實，即係嗱，我又去過西屯區啦，係咪？因為有啲係要揾阿傑拉德啦，咁又有個老友啦，係咪？嗰度開咗間已經執咗嘅燒臘檔啦，係咪？ 都去嗰度，你親家， 嗰個已經已故㗎啦， 你親家。 咁啊，即係我都喺嗰度都逗留過一小段時間啦，咁但係都算係幾旺嘅，我區都係，即係都唔錯嘅。 係咁嗱，我哋個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咧係啦，咁啊繼續一陣間翻嚟繼續再講。 break 先，